但中日收引路，中日精进，乃至中日言定啊，但系唔见有呢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法可得。对于六道中前五道一切诸法啊，系不起呢个住着之心，因为法法本自系唯心建立啊，所以法法呢就不住。但系绝对就唔系话咧，我乜嘢事都唔做，咁啊佢哋清净啦，绝对唔系咁，而系我哋对境，以及我哋做一切啊所谓功德事啊，我哋唔好执着，唔好有咁大嘅执着啊，咁啊即使终日行善事，终日诵经拜佛啦，系不见有呢个善事之相可得。亦都唔会得着我收咗几多或者我行咗几多之相啊，可得。咁啊，一切法不住相啊，就系属于啊呢个清净心啦。所以此个波野妙心啊，好似个明镜一样，手啊不住一尘啊，系光光亮亮。如果第一尘沾染咗咧，佢个光明咧就少咗一粒尘嘅光明啦。就俾你一粒尘咧系胀住，咁啊如果一尘都不住啊，抹得咧系干干净净啦，咁啊所谓密密都能够照了，正所谓你但有一些些，都便有一些些。如果你有此嘅一些些，即使系好少啊，少到仲幼细个微尘，咁都系属于佢哋执着。都是与这个波野无住妙心呢是相违背。我们直至到啊，所谓一尘都不染，所谓一丝不挂，万里无云，就是叫做清净的虚空啊，然后才可以与这个波野无住个清净妙心呢是相应。所以古德话，他说见色就非干色啊，闻声就不是声，声色都驱不住啊！就亲到法王城啊，法王城啊，即个宝所啦。咁啊，亦即是可以讲咧，话成佛啦。嗱，我哋见色嘅时候，好似咧与呢个色尘系无关；我哋闻音声嘅时候啊，好似听唔到一样。其实佢系听得好清楚，不过咧呢个音声啊，所谓喜怒安乐嘅音声咧。佢唔会咧动心啊，唔会生呢个住着，咁就叫做物声就不是声。佢话色声都驱不住啦，咁就可以亲到法王城个无上菩提宝所啊。嗱，咁啊色声系如是，香啊味啊触啊法尘咧，亦都如是啊。我哋对境咧不生呢个住着之心，咁就叫做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更应无所住，就而生其心啊！此两句经文咧，佢哋证明无住。咁啊，于呢个无住中咧，而生起广修呢个六道万行之心。咁啊，佢哋应无所住系而生其心啊！嗱，应无所住就系本体真空也，即系不住呢个一切有为之相。就是包括不住生死，是不住涅槃，不住烦恼，是不住菩提，不住这个义边，亦都不住中道啊！即使成佛啦，亦都不住这个成佛之相，咁啊一切不住，咁咧佢哋应无所住。佢而生其心咧，即是系妙有啊！所谓生起呢个上求佛道之心。是生起下化度众生之心，是生起这个折服烦恼之心，是生起接受众生之心，总言之生起六道万行之心，正所谓无住之中而不妨生心，所谓生心修行一切六道万行，而依然心无所住，所谓真空不外妙有啊，妙有不外真空，所谓真俗圆融，中道第一二谛之行，能够如是行如是修呢， 就名为嗰个菩萨摩诃萨啦，系叫做大菩萨啦。嗱，咁啊住与个无住啊，咁啊对于一个修行者嚟讲咧，系好重要嘅。我哋如果事事都执着住着啊，咁就生死凡夫啦。如果我哋一切事都无所住着，呢、这个人就系解脱，就系叫做正涅槃。嗱，咁啊住与个无住，既然有咁大个唔同，一个系生死，一个就系烦恼啊，一个咧就系属于成无上菩提。咁我哋明白住与个不住咧，佢个分野就系在于我哋五人一念之间。如果在呢个众生份上，佢之所以为凡夫众生啊，六道轮回生死，佢个毛病就系在于一个住言，就系我哋平常日用之中啊，所谓六根对六尘，眼见到色，佢就住于呢个色尘啊，呢件事好明显啦。我哋去到嗰啲公司行下，睇见嗰啲五花八门啊，日用嘅、夜用嘅、男用嘅、女用嘅，你话几多五花八门啊？你除非就唔去行公司，你如果行亲公司啊，你话有几多个人啊？唔俾嗰啲公司所摆嗰啲五花八门嘅事事物物转咗去咧，即使你个袋冇钱买唔起啊，但系你个心都会想啊，几靓啊！如果自己买到就好啦，啊或者佢即使有钱，或者佢唔舍得买，但系佢个心都会留恋啊，呀太贵啦！如果系平啲，我都会买。咁啊，即系等于话咧，你个心啊，见色就易住于色啊，就为呢个色尘咧转咗去咯。嗱，佢耳仔闻音声之时，佢就住于呢个音声个好丑啊。佢个鼻闻到嗰啲香气，佢就住于呢个香气啦。如果呢个舌根个条理啊，佢尝到嗰啲味道啦，唔错，几好食嘛。咁佢就住着于呢个味道。如果佢呢个身体啊，咁啊着一件衫，或者系舒适啲，或者大方啲啦，或者穿起来咧系比较漂亮啲嘅话咧，咁啊佢就住着于呢件衣服啦。咁啊亦有所住嘅喎，住于呢个促尘。嗱，而呢个耳根里边咧，所有呢个前五根对境啊，起分别嗰啲五尘影子落于呢个异地之中，佢对于前五根啊所浏览过一切诸法嗰啲影子咧，佢亦都起执着啊，咁啊处处都有所住着。咪好似问啊，好似我哋今时今日嗰啲万能胶样啊，听讲话你除非唔好黐到佢啊。你黐到佢真系啊，掹都掹唔甩㗎，直情要开刀动手术咧，连皮切咗佢啦，咁先至得甩嘅。咁啊，认真能够黐得硬实咯。其实我哋呢个六根啊，俾佢啲六尘转咗去咧，亦系一样啊。佢嗰种住着之心啊，相信俾嗰啲万能胶黐住我哋咧，重要咧系实在。所以我哋能够六根做到对六尘境之时，所谓过而不留啊，好似呢个镜照影像一样，所谓一无系破，就属于呢个无住嘅功夫。如此方式系真无住，就系显呢个波耶嘅妙体啦。嗱，我哋除咗呢个凡夫众生之外啊，所谓出世二乘嗰啲阿罗汉啊，佢之所以为呢个二乘人咧起个病啊，亦都系在于一个住字。嗱，咁啊，大家知道二乘就系正呢个小乘啦、阿罗汉啦。佢最初就系闻佛啊，说呢个四谛法，咁啊，知道呢个世间系好痛苦，有三苦八苦啊，作为人生都系痛苦。嗱，痛苦啊，从边度嚟咧？就是由我哋宿生嗰啲烦恼业障嗰次而来，所以我哋心心念念咧就要离开呢个生死苦，亦都要断咗啊嗰啲烦恼路。因此你就发呢个心啊，系好仰慕呢个出世嘅不生不灭嘅涅槃。因此你就发心呢个修行， 成个三十七道品的道法，从此就了生死，超过了这个三界见思烦恼，以往是了脱了三界的分段生死苦，那他就不住于这个世间法了，他超出于这个世间法了。但是等他得到这个出世法之时，他是属于这个小乘的涅槃，未曾究竟到达无上菩提彼岸，但是由于他自己从这个苦恼众生出道出来，他觉得这个人世间太苦了，所以他从今以后啊，他就不再来这个三界里面呢度众生啊，他转到这个出世涅槃之后呢，他就生一种住着，他就住于这个涅槃，他就有所住着啦，未曾究竟成佛啦，他在这个五百由旬之中，他只行了这个三百由旬，所谓沉滞化成，就不自保所啊，亦是唯一的住字之所累。那咁若是话嗰啲浅位嘅权教菩萨，佢所以为权教菩萨唔能够证入啊，所谓大乘菩萨已经究竟成佛啦，佢个毛病啊，亦系在于一个住字。咁啊，行菩萨道，佢虽然广修六道万行啊，但系佢处处执着，我行布施之时，我究竟啊做咗几多次咧？咁佢仍有执着咯。但是那个持戒，我究竟我能修几多持条啊？能够持几多条五饭啊？咁佢亦有执着啊，咁就不能究竟咧，系到达彼岸。所以昔日六祖大师啊，咁佢有一次客栈，佢就喺呢个客栈咧住下嚟。咁啊，旧时嗰啲客栈啊系木板间嘅，唔同今日都红嚟石屎砌砖嘅。咁啊，嗰啲木板一块板钉上去啦，虽然睇唔见隔篱，但系隔篱大声啲啦，嗰啲木板罅都可以嗰啲声音透过嚟啦。咁佢有一次住客栈咧，佢闻到啊隔篱嗰个房啊，咁啊有一个人佢仲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啊，佢就系读到呢处应无所住生其心啦，佢就大彻大悟，心地开朗。照六祖坛经讲啊，佢在呢个时候佢就讲话啦，咁话何其而自性啊，系本自清净；咁话何其自性啊，系本不生灭；咁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佢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咁何其自性啊，能生万物。就是六祖大师悟道个时间啊，亦都系从呢两句经文嘅理论咧。而得五五一，所以此两句经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就是唯一经的精华，就属于我们虽然生心修一切善法，乃至诵经拜佛，我们不要生起所谓一念住着之心，而如果有一念住着之心呢，就与这个无上清净直灭这个实相波野呢，就相违背啦。咁啊，从前清代嘅时候啊，咁啊，大家好中意呢个玉林国师，咁啊，大家亦都好熟呢位大法师、大禅师，佢就系雍正皇帝嘅师傅啊。咁啊，清朝雍正皇帝都拜佢做师傅嘅，咁啊，佢就嚟国师啦喎。咁啊，当然地位好崇高啊。咁啊，连皇帝都帮佢叩头噶，你话系唔系好崇高个地位啊？咁啊，当然亦都系自己咧有好好个修养嘅德行啊，先系值得呢个皇帝拜佢为师咯。咁啊，等到就林国师去世啦，咁啊，雍正皇帝仲尚在，咁佢就好想寻翻一位咧，所谓玉林国师嘅后一代，佢嘅弟子门徒啊，嚟到继承咧。这个玉林国师这个法座，咁啊，当时大众啊就系推举我哋扬州高文子啊，咁啊有一位咧禅师啊，叫做天慧禅师，就系玉林国师咧个徒弟嚟噶。咁啊，既然大众都推举佢啦，话佢好了不起啦，可以继承玉林国师嘅衣钵啦。所以雍正皇帝咧就下令啊，咁啊请佢入皇宫。 且佢又王哥一见到面啦，咁啊雍正皇帝主要个目的咧就系希望揾到一个人能够继承玉龙国师嘅衣钵啊嘛，咁啊当然亦都有相当嘅便利喎。咁佢一见到面，大家碰头之时，雍正皇帝就问佢啦，佢话我听佢人讲，你系玉龙国师嘅后一代。他说原则你对国师啊这个修行的宗旨你有没有领悟呢？当时这个天位禅师啊你有些辣痢头啊，我们即刻腿光的头啊，那他的头的疮啊叫做辣痢就白白这样，那他老人家就说这一次关于丛林啊就不知道他的皇帝他的威严啊，那他当时好像笑笑口这样全部不断意咁啊！佢话我仲有一个辣痢头在，嗱咁啊，佢就执住啦。佢仲有个辣痢头在啦，咁啊有所着想啦。其实只要佢话咧，有个佛性在啊，头系最高噶嘛。我哋个佛性最高，我头系最宝贵噶嘛。冇咗个头就唔得噶啦，人就会死。然啦，我哋呢个法身为名咧，系最高噶，最宝贵而到个头啊！他一有了这种这念头呢，那么即使是着相有所自着了。那么当时这个雍正皇帝啊，这个手呢揸把宝剑，他说你有个辣痢头啊，他说有上方宝剑啊，他说你道一句，他说我就放过你啊，这个等于能够道一句讲出这个玉林国师的宗旨啊，那我就放过你啦。他说你道不出啊，我们一击斩到你的辣痢头啊，我们才知道呢麻烦了，他们惊了，那哑口无言，无以为对啊。那么当时这个雍正皇帝说，他说你不用怕，他说我这个皇宫里面呢就有一个禅堂，他说专门呢成就当年玉林国师打坐的用功的，他说我限你七日，他说我送入他这个禅堂，他说你七日之内能够开悟呢，能够道一句答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放过你，他说如果你答不出，他说我一见你斩了你的辣痢头了，你就送他的禅堂，限他七日要开悟。那么当时玉林国师还有一个绝招啊，他每一天找人去门口呢跟他报信啊，他说禅师啊，过了日啊仲有六日咋，咁啊第二日咧，佢又揾人同佢报信啦。佢话禅师啊，仲有五日咋，你过咗两日啦。咁啊，但系呢个天位禅师咧，仲系未开悟啊。咁佢就到第六日啦。咁啊，呢个人又报信啦。佢话禅师啊，已经过咗六日啦，你仲有一日咋。咁啊，佢就好惊啊，惊啊，佢只有走啦。咁就喺个禅堂里边走啊，走走走走，即系希望开悟啦。走得两走咧，即系走到好似都有多少咧，好似心乱咁啊。佢就无意间啊，个头一撞，咁啊撞埋嗰条柱嗰度，撞埋呢个禅堂嗰条柱嗰度啊。咁佢就开悟啦。咁样佢就开悟啦。所以古人咧有所谓触着、碰着、打着、撞着、踢着咧。他都会开悟的，咁啊因此雍正皇帝咧，当然啊放过佢啦，唔好话唔会话唔会杀佢啊。其实雍正皇帝用呢种办法咧，系逼佢开悟。嗱，咁我哋从呢个故事啊，我哋就知得，因为一有所执着啊，就与呢个清清正正啦，所谓一尘不染咁无住波嘢真心咧，就有所违背啊。即使一粒尘。咁啊，都系违背啊！咁啊，从前禅宗有一位赵州老人，佢在禅宗里边咧，亦都系一位出类拔萃嘅老祖师爷。佢老人家咧，俾我哋后学呢个木凡啊，最好嘅咩？佢八十岁，应该系老界、老参、老行啊。佢八十岁都尚且去参学啊，当然系一位大彻大悟嘅祖师啦。咁佢有一次咧。咁佢朝头早起身啦，佢就响佢自己所住呢个方丈庙个门口，咁啊揸把扫把扫尘啊，即系扫地， 咁即使冇垃圾啦，咁一晚咁长，总有几块树叶啦，咁总有一日咁长，多少尘灰总系难免啊。咁我哋揸翻呢个扫把咧，佢就费事叫啲侍者帮佢扫啦，佢自己亲自啊，响呢个光丈寮嘅庭院咧，咁啊响度扫尘啊。咁啊，当时来一个参学嘅出家人，想为佢请佢讲开示啦。咁啊，一见到呢个大和尚大善知识，佢响度扫尘嘛，咁佢就问啦：，咁啊，和尚系个大善知识，系个大明眼人啦。他说为什么你锁住这个荒帐寮啊，面前的庭院都还有尘埃呢？其实这句话呢都是一句禅话来的，就等于说呢你都已经开了悟了，那还变成了一切法好住着呢？即使一粒尘这么小啊，你都不应该有所住着啊，有所住着我们才扫，才叫收，先至希望扫尽佢啊！既然你系个大善知识，系一个大嘅明眼人啦，一尘不住，一尘不染啊！你做何人要扫咧？系咪意思都系咁样嘅？咁啊，但系赵州和尚咧，佢唔理佢啊，你照扫如故。咁啊，冇几耐咧，咪又嚟一个人亲近佢，一入到个方丈庭院嗰度，又见到佢响树，仲系扫紧地，佢仲未扫完啊嘛。咁佢又讲啊，佢话点解啊？呢个咁清净嘅寺院都会有尘埃咧？我咪意思同刚才呢个都系一样。咁啊，到呢个时候，我哋赵州老人咧就开口啦。佢话又多咗一粒尘啊！佢话刚才已经来多咗一粒，所以我扫都扫唔切啦。佢话现在咧又多一粒尘，点解咧？你个心啊，一有所住着。清净抑或唔清净啊，就已经多咗一粒尘点啊，与呢个清净波若本体相违背啦。咁啊，现在又来一多一个人，又系咁样问啦，又系有所执着，有所住着，岂不是你又多咗一粒尘嘛？所以仍然都系要扫啊。所以我哋呢啲故事咧，都系警惕我哋啊。我哋真系一个修行人，的而且确要放得下，唔好执着啊。先至可以与呢个波若无上清净妙理咧得到相应啊！嗱，我哋四祖叫做道信禅师啊，咁佢座下咧有一个学人叫做牛头啊，就系只牛个牛头壳个头，咁佢就牛头禅师。咁佢两个人咧，咁啊一问一答都好投契噶啦。咁有一次佢两个人咧响个后山啊。咁啊，坐喺嗰啲石凳上边，咁啊两个咧，咁啊要倾偈啦。咁啊倾偈一阵间咧，呢个牛头禅师啊，佢就翻入我哋去攞茶。我哋四祖道信禅师咧，佢乘着佢翻去攞茶，即系起一身啦，离开呢个座嗰一段时间啦，佢揾支笔，佢就喺佢坐嗰个地方啊，写个佛字，就系我哋家念佛个佛字啊。即是我们的教主啦，咁啊，当时呢个牛头禅师啊，咁入到佢里边攞咗茶出嚟啦，咁啊茶就放低，准备坐低嚟饮茶咯喎。咦，佢灵机一望，准备坐嚟一望嗰张凳嗰个石凳啊，有个佛字喺度，我哋冇理由坐落去啦。即使系用字嚟写成嘅，我哋冇理由啊，用个屁股嚟坐住个佛字啦嘛。佢就当时呢好愕然啊，就窒咗一窒，停咗一停。咁啊，当时呢个四祖道信禅师就讲啦：，佢话老头，佢话你还有这个在吗？即系等于话咧，你仲有呢个分别心啊？所以禅宗嗰啲妙理啊，你唔好咧，以为咧佢点解咁大胆啊？佛字你都坐，佢唔系讲呢个问题，而系讲呢个破相。佢真系一尘不染啊！对一切外境啊，无论咩佛又好，法又好，真又好，佢对于嗰啲外境啊，佢绝对不动呢个念头，佢无所住着。所以四祖道信向佢一问一看，佢话你还有这个在，佢就开咗悟啦。就系用呢种办法咧嚟到到呢个牛头禅师咧开悟啊！所以我哋讲呢部《金刚经》咧。 里面所谓无住不住一切相，不是说个口呢讲下，而是我哋纯粹呢是一种修养的功夫啊。咁我哋经书上讲，咁从此有一大居士啊，叫做旁居士，咁佢两家菩萨再嚟噶，不过佢哋现居士身啦，佢同我哋维摩居士都平排噶。所谓佢入呢个淫房啊，佢唔会俾呢个女色转咗去；入呢个卖酒个地方咧，佢唔会俾酒肉转咗佢啦。佢仲反而转嗰啲酒肉嘅人啦，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入到呢个淫房之中，可以化到佢变成出家嘅尼众啊！佢哋有咁嘅功夫，我哋当然冇咁嘅功夫啦。佢哋有咁嘅功夫，所以佢虽然外表居士身啦，可是佢就系大菩萨再嚟。咁啊，旁居士有一次咧，佢去外边啦，同埋亲近一位大德。咁啊，呢个大德又系讲《金刚经》嘅，啊《金刚经》开始都有话。就无我无人，就无众生无寿者无四相啊嘛。第一个就无我啦。咁佢听到呢次啊，佢就起身问呢个讲经个法师啊，即系座主，呢个讲经发座嘅主人。佢话法师啊，佢话既然无我啊，究竟系边个讲金刚经啊？你都话明无我啦嘛，我都无啊。边个人喺度讲《金刚经》咧？咁呢个法师咧，佢要讲就滔滔不绝啦。但系呢啲纯粹系考验呢个修养功夫啊。咁俾佢一问，亦都系当堂哑口窒咗啊。咁啊，后来呢个旁居士咧，呢个法师讲啊，个法师啊，佢话我虽然系一个世俗人，但我对《金刚经》咧都曾经咧系研究过啊。我话现在咧，我就读一首偈俾你听，就读佢个心得啦。因为佢系大菩萨过来人啊嘛，所以佢就讲：咁无我就服无人，同埋有我先有对方嘅人啦。我个单位都冇咗啦，仲边有对方嘅人咧？等于话对方佢自己个个体就系叫做我啊嘛。咁忘于我咪即系人咯。所以无论我与人啊，都系不可得啊。所以话无我服无人。佢话作魔有疏亲啊，既然无所谓人我，当然就无所谓有疏啲有亲啲啦。佢话劝君别忧力坐啊，佢话不似直求真啊。佢话你讲经，你说法，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啊，你仍然系嗰啲经本啊，唔系你自己啊。佢话你不如咧，好好地入个参一下，咁啊领悟一下。乜嘢叫做金刚本体啊？说不定咧，你有开悟之一日啊！所以话劝君，你忧力坐，唔好再咧一坐一坐咁啊讲落去啦。佢话唔似得啊，你直接能够领悟啊，你自己呢个波叶真性咁好啊！佢话不似直求真，佢话金刚波叶性啊，得外绝一千尘。所谓金刚波叶里面所讲呢个体性啊。所谓外绝一千层啊，一粒微尘都冇啊，本体清净啊，而家有一粒尘现象，都唔系呢个无生无灭清净嘅波嘢本体，所以我哋唔好有一点啊，即使细言微尘咁嘅执着都唔可以。佢话我慢正信受啊，即总是假微尘。佢话假所谓啊，我听见。或者咧，我哋信受读诵，不过系一个假名。我哋要应该了解啊，经中所讲啊，所谓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所谓生心之时，而有应无所住，能如是悟咧。咁啊，呢个人咧，先至系大丈夫啊。呢个人先至系个大觉者。所以此两句经文咧。就是全经的主要啊，亦为全经的心印啊。咁啊，《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徒里面咧，所谓受持读诵的人咧系最多。即使系历代高僧大德啊，弘扬此一部《金刚经》嘅咧，亦都当不乏人啊。乃至到著述此一部《金刚经》嘅咧， 亦都好多，除咗《楞严经》之外，应该数到《金刚经》嘅注释嘅人咧最多啊，真系过百家都唔止啊！所以受持只一本《金刚经》，或者系弘扬只一部《金刚经》啊，对于此中所讲嘅应无所住、生其心两句经文，我哋应该要好好地着实咧嚟到体会一下。我哋能够真真正正明白啊，所谓无住身心，身心无住个理论啊，你能够如是领解咧，咁啊，终日身心其实无所生啊，终日住着其实咧系无所住着啊。所谓不生之身，我哋不妨任运而生啊。所谓无住之住，我就何妨随缘而住呢？我哋能够有如是嘅领悟嘅心得之后，我哋即使系穿衣食饭啊，无非都系本地风光。即使我哋迎宾送客啊，都尽露当日面目。所谓层层似宝，处处都逢缘，咁就何法啦、啊？而不属于浅呢个无住真心呢？事物都是属于啊无相科耶的本体啊，所以当机须菩提尊者，在于第一分钟啊，佛啊着衣钵入城乞食，乞完食呢翻讲堂食饭，食完饭呢系洗衣钵整好啦，然后呢打坐，咁啊就系咁样啦，所谓行来尽止啊。出入往返已经早已经将此一本无疑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咧，系和盘错出啦，亦都已经系讲完。所以我哋行来进止啊，穿衣食饭，处处都系行道啊。如果你有多少嘅执着，就与呢个无上波野真心啦，就相去好远啦。所以虽菩提尊者他能够再佛所谓行来尽止穿衣食饭中悟到这个本地风光的理论，因此他就叹佛这种这样的在这个言行举止中所说就是波野的真理，所以他叹为稀有稀有世尊，亦都是他自己是领悟这个无上波野的妙理。衰菩提，个譬如有人，个身如衰如山王，个衣以为何，个是身为大宝，此属于天亲菩萨论啦，系断第七种，呢个受得报身有取而，因为上文咧曾经讲过，佢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何以故咧？佢原来所说身上即非身上。属于这个象六应身有生有灭，所以说所说身上即非身上。那现在始终经文所讲如衰微山王啊，这么大啊，是属于这个高广的妙义的报身。现在恐怕有人家来起疑问啊，既然如来身上都即非身上啊，那么此的应身呢从这个摩耶夫人诞生，从我们凡夫普通之身有身有灭呢，都是同一虚妄啊。那么原则佛为这个三位大菩萨说这个甚深法界之时所感这个报身如虽微山王，所谓妙言高广啊，乃至从无量无边结可修行报德。那么既然修这么长的时间，广积咁多功德善根啊，先至报得此一个妙高庄严嘅报身啊！咁啊，所以报身咧属于真实，咁啊，岂不是有所取着吗？所以佛咧就设一个问题嚟到问啦，就系、是、以呢个譬如嚟到合呢个法，借呢个事情。亦都显示呢个理性啦，令众生容易知、容易了解，所以分为两段啦。第一段就就义论事，第二就合法显理。现在就就呢个譬如咧， 亦都显呢个事实。佢话譬如有人啊，生于须弥山王，咁印度话佢叫须弥路啊，中国话咧就系叫做妙高峰，因为呢个山咧系四宝所成，所以名为叫做妙啊。呢、这个山咧好高噶，独出群峰，名之为叫做高。此个山啊，居于呢个大海之中，下从呢个金刚掣啊，上至铺未天，入水八万四千由长，出水亦都系八万四千由长，环绕七金山啊，而统六万诸山以为边数。佢纵使海浪千沉，此山巍然不动啊！所以名为佢嘅山王。咁啊，现在文中咧，佛须菩提讲个须菩提。啊，譬如有个人，佢呢个正报嘅身量啊，系如同呢个须弥山王咁高、咁大、咁广。佢话是身为大否？呢、这个身啊，系唔系好大咧？咁啊，但系尊者啊，成佛问，亦都系就事实嚟到照实呢而家。我话甚大世尊啊，就话呢个身量既然系如须弥山王，可谓甚大啦。嗱，咁啊，此一百问就系尊者就事咧，系论事，因为如来问大啊，所以尊者亦都答大。而当机多须菩提尊者亦都明明知得佛啦，所问嘅意思唔系在于咧呢个身量大啊，所以向下打一个转语。虽然话呢个身量之大，等于虽然山王咁高广大啊，但你又命为大啊！佢话何以故？个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啊！即系等于话，我点解会说呢个报身嘅身量虽然大到等于要虽然山王咁高广大啊，我仍然未曾说佢为最大呢？点解啊？个何以故？个佛说非身都是名大身啦。嗱，始终个非身，而又说佢为大身咧，就系、是、指呢个化身理体而言。所谓化身之为身也，其大系无碍啊，其小咧就系无奈，唔系呢个形象可以取得，唔系呢个色法又可以见到。亦唔系心智之所能测啊，亦都唔系信量数量啊之所能数得出。所谓名满清净，系终不容他。维摩经所谓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啊。佛身呢，既然系无大小，无所作为，佢就唔会落于你有呢个数量啊，系大啲。抑或咧系少啲，就即系话大大小之间咧系中等嘅，所以佛身无为，不堕于诸数量啊！亦即是《楞严经》所谓清净无为，清净本然，周遍佛界。嗱，咁我哋本体虽周遍佛界，而有清净本然，但系此一法咧系绝代无为啊！所以名为呢个清净大身。若是话呢个大身，那系对小身而讲嘅。假若大身之外，仍有呢个小身可对啊，咁就唔系叫做真大。不过咧，系名为大而已。咁啊，此一段经文，如果欲想以法啊嚟到显示呢个金刚波若妙理咧。咁呢个须弥山咁大，就譬如合埋我哋呢个报身份。呢、这个须弥山咧系四宝所成啊，就合呢个报身份咧所证系得到呢个常乐我净咧四种嘅清净之德。咁啊，此个须弥山王独出群峰而最高啊，咁就合佛嘅境界呢，亦系最高。能超九法界以独尊啊！咁啊，此个须弥山王在呢个大海之中而能独出啊！咁就合法在呢个生死苦海之中啊，而能够得以成道。嗱，须弥山出水系有八万四千由长， 入水啊，喺呢个水里边啊，亦都有84000游同心，咁就合于佛啊，有84000，所讲嘅系有84000啊，咁多个众生烦恼，而显示有84000个无上妙法门，嚟到转变啊众生咧所有嘅84000烦恼，令佢增加呢个84000嘅功德啊。所以话即使海浪千层，此山都巍然不动啊，就合所有呢个境界风嗰啲业色之风浪啊，冇法子咧系障碍到我呢个波耶实相嘅本体。嗱，须弥山系为众山之王，乃系统诸山而为边福，就合啊统御诸菩萨圣众咧。是以为法愿，那我们报身虽然是专特殊胜，但是仍说为非身呢，就即使是说报化非真佛，法身呢才是真佛，就如同啊这个山王虽然很高，而不取呢我是个山王是最高者，就是以这个无分别之安住于这个无智无为法中啊，所以佛身亦复如是啊，是无所取着，本来如是，所以即使成佛是为诸法中王，但佛亦都不会算我自己呢是一个大法王啊，因为一有所如说，一有所执着，就与这个无住无相的清净多嘢念心呢是相违背啦。